那个艳阳天来哟，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，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呐，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，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的唱呐，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眼。 千万。